多比亚传第四章。那日，托比特想起了他在马代纳杰斯存放在加贝罗那里的银子来，便自言自语说：哎，我已求了死，为什么不把我的儿子多比亚叫来，在我死前给他说明这项银子的事呢？他遂叫他的儿子多比亚来到他跟前，对他说：孩子，我若死了，你要好好安葬我，要孝敬你母亲，在她一生的日子里不可离开她，要履行她喜欢的事，在一切事上不可使她伤心。孩子，你要记住，你在母胎时他为你经历过种种危险，他死后你要把他葬在我旁边，与我埋在一个坟墓里。孩子，你要一生想念上主，不可随意犯罪，违反他的诫命。你要一生行义，不可走邪僻的路，因为你若做正义的事，你的事业必顺利成功。你当用你的财产救济一切行义的人，施舍时你的眼不可闭视，对一切穷人不要转面不顾，这样天主也总不会转面不顾你。若你多有，就该多施舍；若你少有，也不怕少施舍，因为这样做是为你自己积蓄困厄时日的宝藏，因为施舍能救人脱免死亡，防止人陷于黑暗，因为为一切施舍的人，施舍在至高者台前是一项乐意的礼品。孩子，你应戒绝一切淫行，尤其应从你祖先的后裔中娶妻，不可娶那不是你祖宗支派的外邦女子为妻，因为我们是先知的后裔。孩子，记住，我们的祖先诺厄、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一开始都是从自己兄弟中娶妻，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得了祝福，他们的后裔也将继承福地。孩子，现在你要爱你的兄弟，内心不可轻视你的兄弟和你同族的儿女，而不从他们中娶妻，因为骄傲必使人败坏不睦，好闲必使人穷困破产，因为好闲是饥饿之母。一切劳工者的工资不可在你那里过夜，要立即付清。你若侍奉天主，他必报答你。孩子，在一切的事情上要谨慎，在一切的举止上要表示你受过好教育。你厌恶的事不可对别人做，喝酒不要喝醉，醉酒不可在你的路上与你同行。该把你的食物施与饥饿的人，把你的衣服分给裸体的人，凡是富余的都要用来施行哀金，在行哀金的时候你的眼不可闭视。把你的酒和食物倒在义人的坟墓上，也不可施与恶人。应向一切有智慧的人求教，不要轻视任何有益的忠告。你该时时赞美上主天主，求他使你的道路正直，使你的前途与计划顺遂，因为一切的人都没有善意，唯有上主能赏赐各种恩惠。他愿举羊的就举羊，他愿压服的就把它压服到阴府的底层。孩子，现今你要牢记这些劝言， 总不可在你心中消失。孩子，现在我还要告诉你，我曾把十塔冷通银子寄存在住在马代纳杰斯城的加比黎的儿子加贝罗那里。孩子，不要害怕我们贫穷，如果你敬畏天主，远避一切罪恶，在你的上主天主前行善，你必能富有。